南朝鲜各界和海外同胞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天降伟人风范。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同胞报等新闻媒体、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泛民联欧洲地区本部等海外同胞团体和曾经访问过祖国的许多海外同胞指出，北方长达70多年来一直单独抵抗自称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并取得胜利，这是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国防委员长所创立的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以及金正恩委员长把他出色的加以继承的积极领导的宝贵结晶。一名军事外交评论家说，在金正恩委员长的领导下，北方的力量压倒美国的对外战略。旅美同胞网报民族通讯评论委员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慨叹说，朝鲜在玩弄我们。文章接着指出，美国对推动21世纪正义的金正恩时代太不了解。南朝鲜各阶层和海外同胞说，金正恩委员长的领导能力真了不起，因为拥戴他为民族的首脑，所以繁荣富强的统一强国近在眼前。